比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。比我无我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我与无我。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异界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过？异界异界自性空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，是异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异界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，法界乃至异处为缘所生诸受皆不可得，比净不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异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净与不净。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假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世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过？地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比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地界等可得，何况有比常与无常。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地界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水火风空世界若乐若苦。何以过？地界地界自性空，水火风空世界水火风空世界自性空，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水火风空世界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地界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，水火风空世界皆不可得，比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

行，那只老鼠愁叹苦忧恼，皆不可得。毕竟不敬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名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敬于不敬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施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；不应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。彼常无常，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不应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。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施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不应观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境界 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，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皆不可得。彼我无我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不施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，不应观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不施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自性空，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，是不施波罗蜜多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施波罗蜜多，不可得。彼净不净，亦不可得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皆不可得。彼净不净，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不施波罗蜜多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教释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作如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内空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一空，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，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，若常若无常。何以故？内空内空自性空，外空内外空，空空大空胜异空，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，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，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，一切法空不可得空，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，是内空自性即非自性，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内空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内空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

即灭道上帝，即灭道上帝自性空，是苦圣帝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即灭道上帝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苦圣帝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即灭道上帝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帝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谛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即灭道圣谛，若乐若苦。何以故？苦圣谛，苦圣谛自性空；即灭道圣谛，即灭道圣谛自性空。是苦圣谛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即灭道圣谛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苦圣谛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谛皆不可得，彼乐与苦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谛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即灭道上帝，若我若无我。何以故？苦圣谛，苦圣谛自性空；即灭道上帝，即灭道上帝自性空。是苦圣谛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上帝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苦圣谛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即灭道圣谛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般若波罗蜜多，不应观苦圣谛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即灭道圣谛，若净若不净。何以故？苦圣谛，苦圣谛自性空；即灭道上帝，即灭道上帝自性空。是苦圣谛自性，即非自性；是即灭道上帝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般若波罗蜜多。于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苦圣谛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，即灭道上帝皆不可得，彼净不净亦不可得。随者何？此中尚无苦圣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如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乔师家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

如此般若波罗蜜多，色净虑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四无量、四无色定皆不可得，毕竟不净亦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色净虑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净与不净？汝若能修如是般若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多。假使迦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147。